深信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风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尽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，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 共享的角落，台北的天空。

爱的歌由姜育恒在1994年演唱。在记忆的长河里，姜育恒是存在于青春年代的一个孤独的、忧郁的、落寞的影子。尽管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合时宜，但是他又深深撞击了每一个现代人的脆弱心灵，而且让人永不厌倦。 你曾经问我，经过几个秋冬，我决定要往哪儿走。也曾经失落，对着镜子怒吼，心中有你牵住我。再幸福的梦，就像一颗泡沫，天亮之后会溜走。把所有委屈紧紧挥洒笑谈中，不再回头。这世界说太多，不再等候，这滋味不好受。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。 是姜育恒的老歌《痛快的歌》。姜育恒的歌是需要细细品味的，一遍遍的聆听之后，他会慢慢的抓住你的心，让你沉醉其中。继续来听一首《留不住的故事》。

后一眼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老歌《最后一夜》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《月亮惹的祸》，这是歌手张宇在1998年演唱的歌曲，很快广为流传，可以说这是一首苦情歌。歌曲在唱出失恋痛苦的同时呢，更唱出了对于未来美好的祝愿，你把它作为这一时段千千阙歌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于云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老歌。 都是你的错，请你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。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。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

身影的翅膀。家乡的雨破开了笑脸，悲伤花儿如期而开。不打来的灯火闪亮，我身在静定守望，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，飞回我拉萨的天堂。海是那么蓝，地还是那么宽，你还是那么美，我还是那么真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《冷雨夜》，1998年发行。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，黄家强作词并演唱。这首家驹兄弟俩创作的情歌，开创了他们慢板情歌的先河。

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可以的温柔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《外面的世界》，由齐秦自己作词作曲，1987年推出。齐秦曾经年少轻狂，因为酒后斗殴被送进过少年管教所，从此与世隔绝。他的姐姐齐豫每周都会去看望他，并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，让他从音乐中找回自信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齐秦真正迷上了音乐。那段独特的经历让齐秦创作了这首经典代表作《外面的世界》。简单的旋律却能够催人泪下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